指的是显著的、明显提高。所以 increase， 注意，表示上升的意思，提高就是加薪的意思。Considerably， 可观的。 嗯，这只是公司提升职员这个工资的一般的模式，这种模式的正常执行呢，还需要一个条件，